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今天是落叶漫天飞舞的北京，阳光打在身上特别的舒服。但是如果你中午要出门或者要下车去办事情的话，我要提醒你一定要穿一件比较厚的防风的外套，因为这个时候的秋风还是比较凉的。同时我也特别想问问各位，问问此刻在收音机前的你，你还能记得或者说你能够找到在你公司楼下哪条街哪一条角落最适合来观看秋天吗？如果你的工作单位跟我的直播间离得比较近，都在建外大街14号这边的话，那其实是有一条特别小特别安静的街道，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秋天丰盈的浪漫。当一辆辆的车从那儿开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后面一连串的落叶跟着飘起来，哇，那种感觉感觉太好了。而且我还找到了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深秋的北京我拍下来的一张照片，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所以此刻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深秋，你收到的就是一张我没有加过滤镜没有加过任何 P 图，就是纯粹的把它拍下来的一张带着丰盈浪漫的秋天的感觉送给你。同时也欢迎你在秋天快要结束的这段时期来点播一首歌曲，送出你的一份祝福和想念。你同样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下方留言栏来找到我。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平台上的魏定，他说我是来自长沙的，今天呢希望点播熊天平和许茹芸共同演唱你的眼睛。之前呢因为在广州玩得特别的嗨，然后在火车上睡了整整一夜，而那一晚上他只记到一句歌曲，就是你的眼睛，来自魏定点播。 爱你忘了熟悉，我情愿闭上眼睛，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看见人 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这像是丈夫对于妻子的一份关心，又像是父亲对于孩子的一份期望。刚刚来自这位朋友未定点播你的眼睛，你也可以像他一样来点播一首歌曲，送出关于爱情、亲情或者是友情的陪伴。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点播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一个关键词就把这么多朋友给炸出来了啊！比如说顺利，比如说小宅宅、圆圆、Cherry、雨香、最佳羁绊 HIT， 还有盐以及 Yumi， 还有再往下翻一翻飞小宝，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了自己的手机相册里面关于深秋的一些照片，有孩子的，有落叶的，有风景的，还有关于亲情和爱情的。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雨伦。他要点播这首歌的原因很简单，在昨天晚上睡前他失眠的原因就是因为刷到朋友圈，刷到的心中的那个他转发了这首歌曲，陈奕迅你给我听好。他说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心里面的那个人好像又有了一段新的感情。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眠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哦，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宋丽给我留言说，秋风扫落叶，可能会有一些失落和伤感，也想点播一首晚秋。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分享了自己关于秋天的一些照片和想法。其实不见得是要伤感啦，秋天虽然说是有一种落叶要速速飘落的感觉，但是我们更希望在秋天这样的感觉里面找到一种陪伴，一种我们能够互相在这里听到一首歌曲的共鸣。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今天想点播的是一首苏芮的老歌，但是是在10月20号发行的新版本，跟着感觉走。 紧抓住梦的手， 希望你所期待的事情就在不远处来等着你，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一个新的版本了。我们继续要在今天进入广告之前呢，要播送的这首歌曲和念出的留言是来自李萌，他说想为我的好朋友安家点播一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想告诉他从最初相识至今已经10多年的情谊了。明天你就要出国了，

继续关注，今天戚薇的全新单曲《一冷一热》正式首发 ，MV 同步上线。新歌特别选在了生日当天发布，无疑是戚薇送给歌迷和自己的礼物。歌曲一经发布，温暖戳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立即引发了粉丝们的共鸣。据了解，在新歌上线前，戚薇和许嵩两位好友还为歌名应该叫一冷一热还是叫心照不宣而讨论过一番。两个人虽然日常打闹互茬，但是在对待音乐上却无比的认真。最后再来关注，第三季梦想的声音将在今晚九点十分暖心回归。全新一季不仅舞美呈现、环节设置等有所升级，导师阵容也焕然一新。今天节目组官方再次惊喜曝光了一支胡彦斌的宣传片，片中梦想导师胡彦斌置身于工业风十足的空间中，面对镜头将自己的音乐态度娓娓道来，引发网友更多关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班时段依旧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互动的方式还记得吗？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直接打字或者留言语音都可以，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名以及你要送出的一份祝福。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春风十里不如你刚刚给我的留言，他希望点播一生有你来送给我的女朋友，他叫刘聪。看到他呢，就好像看到了每天早上刚刚升起的太阳一样，那么的温暖，那么的阳光。看到他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12点34分，一生有你来自春风十里不如你，他希望告诉女朋友刘聪，我爱你。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飘散， 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你我又陪在你身边。当所有 一生有你我都会陪在你身边。如果你也希望收到今天的关于去年今日的一张秋天的照片，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深秋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在我的相册里面，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秋叶漫天飞舞的感觉，在北京一处小小的街道，我要和你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景色的感觉。同时也欢迎各位在这里呢点播来送出祝福。我们比如说接下来要念出的这段留言是来自于喵了个喵，他呢就跟我分享了他在上一个企业和部门的同事们都处得特别的好，包括这样的一份情谊，三个小伙伴都姓刘，而且他说这个现在大哥要去西安了，三弟和我呢都还在北京，我们的群名也是跟着我们三个人的状态在一直在变化，这个月底我们三个要汇聚一下，虽然说经历的际遇不同，最终也可能会各自天涯，但是相同的是我们都喜欢听这档节目，都喜欢在广播当中互相的送祝福。喵了个喵，今天想通过节目送出来自华晨宇的这首《我管你》，送给两位可爱的小伙伴，工作希望越来越顺利。 你的感受

过真挚的歌颂，那是也是因为你在才变得闹哄哄。我们再来念两条留言吧，趁着这首人间的歌曲，顽皮小仙女说希望点播往后余生送给我的同伴，希望他们的友谊和爱情都能长久。还有雨香留言说祝贺我风找到真爱，等着喝你的喜酒。明天后天周末两天你是怎么安排的呢？早上会开车出门吗？早上8点到10点钟的音乐加速度，我也会在明后两天的周末陪伴各位。但是说到这里要说的一个但是，下周的周一到周五5天中午，你的故事我的歌的点歌节目将会有早安音乐秀的月月鸟小哥哥，没错，就是郭鹏来代班帮助各位送达祝福和想念，所以到时候也欢迎各位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和郭鹏来一个互动，我也会在外地听到跟你一样听到这个网络直播，听到郭鹏的声音。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一封有声来信，是来自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做田丰平野，他希望点播突然好想你来送给自己的一位过生日的好朋友。 主持人好，我想给我的朋友谢燕点播一首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他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过去去年和前年他的生日我们都是一起在北京度过，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因为一些琐事然后辞职离开了北京，然后去到了成都，重新开始了他的新生活。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也不知道他在那边一个人有没有认识新的朋友。那希望他生日快乐，也希望他能早日回到北京和我们北京的朋友团聚。 交通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